Go Shine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Hello， 你好，我是从美国回来，两个礼拜没有听到我声音的 Broccoli 李伟俊。 Then you need to talk English 啦， 倒不至于，我还是适合亚洲讲中文。 OK，Now、okay, we go 听一些鸡汤，什么鸡汤呢？ 第三场人生道理 ，Go Shine， 懂懂懂。 好久没有回来跟大家分享鸡汤了。今天 Broccoli 推荐的这碗鸡汤呢，我也觉得哎也蛮适合像上两周在旅行的我，包括也在想要去旅行的大家。因为他就说人呐、啊，人这一生呢，很多过客都是相识一场啊。终究呢，你还是一个人去享受个人的生活，看看世界。听了可能你会有所收获，我们来听听吧。 就活着，你就会明白，人最好的状态就是销声匿迹，半隐半藏。除了赚钱和日常生活以外，不需要太多的社交和。喧闹，年轻的时候喜欢热闹，喜欢结交各种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才发现，其实没必要把太多人请进我们的生命里，没有意义的人和圈子只会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消耗我们的人生。很多人都只是相识一场，能够长久陪在身边的更是少之又少。 Right. 我觉得有这样的想法应该是他被伤了很多次才会觉得一个人比较好吧，比如说爱情他付出了很多，他遇到渣男，比如说像是友情他遇到了就是背叛他的人，所以他才会觉得一个人更好了，不需要两个人待着还是什么的。 我觉得这碗鸡汤他更要呈现的不只是说一个人更好、 mm-hmm. 而是说你会发现在学生时期的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很追求有什么 event 都要去参加，要参加很多社团学会活动，交很多朋友，但是当你走了一轮下来过后，你会发现诶，真正适合你的其实还是那班一直陪着你的朋友，没有说你就是一个人，但就你就 stick away， 虽然说世界上有好几亿人口， 对， 但可能就那几十位的人陪你走一生就够了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几十位这位朋友呢，他应该是中学朋友来的，我真的觉得 中学朋友真的是走一辈子的朋友， 对，这个无可否认，完全不会断联啊，还是没有信息怎样的。我到至今呢，我跟我中学朋友都一直都有在联络，就算我们就是可能 很久才联系一次， 但是我们关系还是很像以前那种澎湃的感觉，很热情的感觉。 我非常认同，我也是昨天才收到我一个中学好朋友的讯息，就说哎，走了，八月我们去泰国。我想哇，难得就我去泰国，因为我们真的上次联系可能是新年，新年之前就已经是一两年前， 对， 可是就还是保持着那般中学的联系的感情啊，你知道吗？ 不会觉得哎呦很尴尬，这样久了不知道说什么，不会这种感觉。 Right. 关于这碗鸡汤呢，要如何在运用在你的生活，还有哪些角度可以切入回来，我们再继续谈。 So to go shine beyond trend， 欢迎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第二大影的《节约用爱》。 Go shine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三场人生道理 ，Go shine， 懂懂懂。 郭炫懂懂懂，今天来懂的这碗鸡汤呢，我觉得非常棒啊。他就说很多人啊都只是相识一场啊，你越长越大会发现呢，好像有时候稍微的亲近或者只跟那几班比较好的朋友是一种幸福来的。这碗鸡汤我们在呈现的时候不要有一个误导性，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我们还是对人类保持失望，终究一个人去过日子就好。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而且我觉得它是个顺序来的。 怎么说呢？ 就好像我这一趟从美国回来过，我有一个感触。 什么感触？ 就真的是大江南北走一回，你去看了过后，你会觉得以前我会向往可能在国外的生活是长怎样，或者是那边的朋友圈、那边的文化。而我真的去看过也感受过了，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是真的是很老的一句话，叫做归属感。就是说这边有我非常熟悉的朋友，有我的家人，有我的爱人，他跟我在外面游荡世界那些刚认识的人还是有差别的。你会觉得好像真的看了这个世界的某些角落的人过后呢，还是觉得跟着那些会让你由衷心底感到安全感跟自在的那群人类相处是比较适合的。外面有再多的花花草草也 is OK， 我就跟回你就好。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你要走过了你才会有这种感悟。所以如果还没走过的朋友，我也是推荐你去走走看看， 去外面， 你到最后你会有一个自己属于你自己的一份感想。 然后你回到来的时候，你最好的朋友是谁？你想到第一个是谁？你想到第一个是谁？ 钱。 为什么是钱？ 很奇怪的一个，没有啦，开玩笑啦，就还是会想到那班朋友这样子。就算不要讲到朋友，我会觉得这边有家人，有跟你有血缘关系， 有无底线接纳你的人、嗯、我觉得这个是告诉我们，虽然说很多人只是相识一场、嗯、但是有些人我觉得是上天的安排吧，就注定在你这个人生的旅途中呢会陪你一起笑笑走走，即便到你最后一刻他都会欢送你离开、 嗯、是可能遇到这样的人可能就是好像贵人的感觉，就是帮助你一场的、嗯、可能就是在你生意上呢也是会帮助到你的，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场合可能会遇到贵人帮助到你的品牌更上一层楼的话，那就不要错过我们这个市场营销分享会了 SMB Vaganza 了，将会举办在7月16号 Rofo Opera Hotel Safkia、啊、就有我 YY 盈盈的，想要的话马上到 astromedia.com.my 报名，只限了已注册的大码中小企业，位置有限，先到先得， 手这个线 Beyond Trend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盈盈，听过的歌曲来自张碧晨的龙，张碧晨爱的实施2025交响限定演唱会吉隆坡站呢将会举办在9月12号晚上的8点钟呢，地点会是 Asiata Arena Bukit Jalil 啦，很可惜第一场的入门票呢已经 sold out 了，但是他们宣布加场，将会加在呢9月13号晚上的8点钟呢，地点也是呢 Asiata Arena Bukit Jalil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在明天的早上10点钟啊透过 my.bookmyshow.com 呢就可以购买到入门票喽。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君，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潮语呢是我昨天、啊、刚刚从 Benin 的 SME Vaganza 回来的时候听到我们的前台长亲口说的。 说什么啊？ 我们在讲一件事情，他就突然间讲说对咯，真的在挤牙膏 啊。啊，那么突然、 啊、那我就那挤牙膏 啥、 啊、我真的是一个潮语来的， 它是一个潮语啊，还是是那个老板年代的潮语，不是现在的、 没有，我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老板是什么年代的？放心，他现在不是我们台长了， 80年代了， 70啦没有啦。 OK， 挤牙膏猜， 挤牙膏猜一猜啊。我想到一个影片，应该是形容着这一个人呢不容易被影响的、 啊、 因为之前有一个影片呢，它就是牙膏里面有3层的颜色的， 对， 它就算用筷子这样嚼嚼嚼嚼嚼嚼嚼，你挤出来的还是一样3层颜色可以、很均匀的分出来的、哦、啊，你有看过这视频、 有有有有 有没有？ 就他想要尝试的打乱那3种颜色的排列，看挤出来会不会是一样的， 对， 可是挤出来还是3色的， 还是一样的， 我觉得好像是有后期剪辑耶、 啊、 因为我在家里自己有 try 过，真的就是我去拧那个牙膏、 okay. 结果它3层的那个颜料真的有一点稍微混合在一起啦、 oh. 它出来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点混浊混浊的颜色，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后期剪辑吧、 啊、 但你猜错了，它不是指一个人非常的有意志力，错。 OK， 那第二个想法应该是形容着它的样子、啊、像挤牙膏、啊、比如说像是举牙铃很重的时候啊、uh-huh. 你的脸部表情呢就会挤在一起、很重 啊， 所以是在另类的形容这个人很丑。 不是丑， 哇，你的孩子真的是长到很像挤牙膏。 不是，你的孩子不会拿哑铃吧，那么的重。 没有，你是想他的脸皱皱的很狰狞。 不是，就是举重的时候他有挤牙膏的样子。 错 错 是了。 好， 回来再猜猜他可以运用在你的身上。 我的身上是挤牙膏、 啊、对，回来再猜猜。 OK， 手就够炫 Beyond Trend。 我好像爱错人了，可是我们已经交往1年，该跟他说吗？ 你需要的是强者思维，及时止损。强者思维就是你遇到了辜负你的伴侣，交往了虚伪的朋友，做了很多没有结果的努力，这个时候能做的就是认栽。记住，强者思维不是去纠缠，而是直接买单离场。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不要给自己预设太多痛苦，允许一切自由的发生，把及时止损列入你的人生信条。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刘雨昕的练习曲， 歌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潮语懂懂懂， 第三场人生道理歌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来跟大家猜的这个潮语呢叫做挤牙膏啊，是 Broccoli 昨天在机场的时候听到我们的前台长在我们在聊这件事情嘛、嗯、他就竟然说、 okay. 哇，真的在挤牙膏耶、 你刚刚给我的 tips 是在我身上可以用到的、啊、 我觉得你现在有点挤牙膏。 我现在有点挤牙膏， 对 哦。挤牙膏的话应该是你怎样，有时候牙膏呢就是用到尾的时候你怎样挤呢都是挤不出的，那应该是形容着我的想法，怎样在挤，怎样在想的绞尽 脑子呢还是想不出 idea 了的。什么事？ 错 哈 哈，形容你现在的经济状况一样、 oh. 跟牙膏一样讲挤都挤不出、 oh. 啊、 好了，不是啦、oh. 不是啊、 恭喜你刚刚答对了恭喜盈盈 OK， 是这样的，昨天我们在机场没有事情，因为我们刚刚从缅甸办活动回来、 okay. 然后我们就好像谈论到了一些演艺圈娱乐圈里面的一些事情，就有说到某些艺人、 okay. 然后我们台长就说哇他好像真的在挤牙膏就是因为你也懂作为艺人或者是公众人物包括可能我们也在内、 对 媒体自媒体这种东西真的是每天都在变，你要一直跟着新的潮流，所以作为一个 content creator 你如果没有足够的创意或者是所谓的绞尽脑汁、你还是不能抓住大家的眼球，就已经有一点叫做挤牙膏的成分了、或者是今天我们如果是做一个目前台上的人我们要有才艺嘛， 对， 那像你就只会讲冷笑话、也讲到一个没有梗了你也可以讲你是挤牙膏 哦，明白了解、 所以好像我丢红地毯其实我也是已经没有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已经没有新的 idea 了也可以说我也在挤牙膏了、我挤不出了啦， 怎样了要怎么办啦，原来是这样的夜色啊，哎呦， 这蛮可怕的这种现象， 蛮可怕哦，原来是一个贬义词来的， 稍微贬义 词，挤牙膏哦， 当然不是来数落你啦，而是拿来警惕自己了，就代表你看大家不管你现在什么工作什么技能、你是否在挤牙膏，你已经走投无路了、那代表可能你身上的技能真的还不够， 所以呢大家就要跳出这个舒适圈、要去 improve 一下自己，要进步一下， 继续向上一下好不好， 继续向上越做越好， 守着歌声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以慧的麦浪， 歌声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刘伟俊，我真的非常非常非非常常想念马来西亚， 我以为你说想念我哦，原来是马来西亚， 想念马来西亚家的你， 你刚刚上一秒 我们 我从 L A 回来，学会一个词， 什么词 叫做放松，不要像我们亚洲人那么的快节奏，所以我就是想念马来西亚 快节奏的生活、 讲话慢一点，因为 L A 很 chill 的，你知道吗？ 怎样 chill？ L A 真的太 chill 了，那边的人真的是散发一种，你有听过 L A 的那种好莱坞？那边就是很多，他就是很 low density 低密度，那边的人就喝咖啡、聊天、走路，慢慢去买包包、买名牌，真的是这样子的。 你会不习惯吗？去到那边突然这么 slow motion 了吗？ 这就是我要说其中一个我不习惯的点，就是在外国真的很少 K-pop。 你最爱的 K-pop girl， 我跟你讲，我从外国回来，真的我已经忘记怎样跳 Whiplash 了。Whiplash， 我已经忘记怎么跳了，因为真的， 我跟我的朋友去了，我在美国待了两个礼拜，去了洛杉矶， okay. 去了拉斯维加斯，去了纽约， okay. 然后真的有跟几位朋友去蹦迪，因为想要体验一下那边夜生活嘛。 Mm-hmm. 然后当我很期待可以听到什么歌曲的时候呢，哇，全部都是那种拉丁美洲那种很 chill 的 R&B。 地方播这样的歌， 他们播 R&B， 不然他们，我发现美洲人或者西方人真的偏爱 techno， 那种 hardstyle， 这种电子乐， 我知道， 这种类，然后他们很喜欢，我朋友也蛮 enjoy 的，我就说，难道没有音乐吗？然后真的难得在音乐穿插的时候才来几句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Rosé 的 Apache 啊？ 或者 Lisa 的那一两首， 因为这些歌都是红遍全球啊，所以一定会播啊。 然后真的稍微我去求一下那个DJ 能不能播一点 K-pop， 他就赏脸给我两三秒的 New Jeans 的一些歌， 两三秒怎样播？ 可是那两三秒我已经满足了，我就想说我要回亚洲，因为我就我朋友说我讲在这边真的没有这样常播 K-pop 吗？才真的跟大家分享哦，他们那边如果要播 K-pop 了，他们的夜生活会有一个叫做 Asian Night 对他们没有指定的一个场地呢，就是一定会每个礼拜播 K-pop 没有的，他只有可能两个礼拜才有一次的 Asian Night 会播 K-pop， 然后他们播的 K-pop 是那种 remix with techno 的 ，OK， 就是没有那么纯正版的 K-pop， 所以我个人就觉得、 okay. 哇，就是跳不起来， 是， 所以我非常期待在这个礼拜日啊，我们 Bukit Jalil Pavilion 呢就有我们的 Golden K-pop Day Random Dance 的 event， 晚上七点 ，Broccoli 是主持人，马上欢迎你过来一起跳舞，好不好？ 是，喜欢 K-pop 的你呢，赶快学习一些舞蹈，然后呢，我们就在现场一起跳起来吧。手就够炫 ，Beyond Trend。